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即是你的父母好像你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是在做些什么的呢，有没有问过你爸爸妈妈的、 我又没有详细地问过，但是我有大概概念，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内地来香港的，他似我这个年纪就应该结了婚生了我哥出来，应该凑着他，但我哥就是一个非常之顽皮啊白厌啊，甚至是那些小学会被先生罚留堂，我仲记得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小个呢就是被阿妈拖住呢去我哥读嗰间小学见家长。咁就是因为我哥喺度玩同其他朋友交换闪卡啊。咁就仲要系买卖呢，咁所以搞到呢要见家长。咁虽然呢一啲就系、比较好耐之前嘅记忆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諗即系例如我父母呢嗰、那个年纪啊同埋我呢其实真系身处一个好唔同嘅时代，虽然都系喺香港，咁但系佢哋经历住嗰件事，即系好似我咁大嘅时候，佢已经拖住个小朋友去买餸啊，咁但系我而家都仲喺度为自己嘅生活啊、工作努力紧，唔伤心唔难过。咁每个人有唔同追求嘅嘢噶嘛，系咪先？ 我梗系啦，乜啦都系咁样讲噶。喂，但系我觉得你算系幸福噶啦，因为咧、我就相比起你咧，我就真系比较少从我屋企人口中咧得知佢哋好似我而家呢个岁数嘅时候，究竟系过紧点样嘅生活。哦、不过咧，最近咧我睇到阿罗少嘅呢一本书啊，许耀斌嘅新著作啊，当我到了爸妈生我的年纪啊，咁啊呢本书都几得意嘅，入边咧都讲咗好多即系关于即系佢成长嘅时候啊，佢爸爸妈妈同佢相处啊一啲嘅回忆，甚至乎讲翻佢爸爸妈妈后生嘅时候系点样样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罗少嚟咧就同我哋倾偈啦。Hello， 罗少， 大家好。 其实呢一个人咧，我就唔好想特别点样介绍佢噶啦， 好介绍咯。 你啲 air time 佢自己讲嘢算啦。 冇你嘅事啊，你可以出翻去。 但我发现，我想话，因为罗少咧，我觉得佢系有铺瘾咧，系即系去到人生某个阶段，中意做啲嘢去记录低嘅， 突破自己。好似我哋之前有一集讲，去到某一个年龄或者岁数关口，梗系要做一啲嘢去突破自己。 嗰集我哋有讲啦，嗰阵时我同阿罗少有提过一个节目叫2930同学会。嗰时我问佢喂，点解起个咁嘅名啊？佢话因为我哋29岁踏入30岁哦。佢话呢个咁重要嘅关口要做啲嘢记录低咁样， 冇错。跟住所以下一步咪离开咗商业电台咯。 嗰时咪绝响系嘛？ 咁又唔好讲绝响，可唔可以播只林子祥 咧？系啊， 快步向前啊要。 唔系咁嗱，但系嗱，而家咧就见到你一本新书啦。咁嗱，其实好得意，因为喺个封面嗰度咧，你就见到35、70。即係兩個數目字啦，咁啊，其實都係反映住講緊嘅就係即係呢一個歲數嘅時候咧，咁究竟佢嘅父母同佢即係之間啊有幾大嘅唔同，因為大家身處好似頭先阿 Winnie 有提啦，都係雖然生活喺香港，但係喂。嗰、那个年代同而家呢个年代嘅香港都可能好唔同啊，生活环境啊，大家追求嘅嘢都唔同啊嘛。咁啊，其实我睇阿罗少呢一本书咧，我就见到佢应该系同即系嗱，因为除咗佢父母啊讲佢屋企人嘅嘢之外，甚至乎佢揾咗好多人嘅故仔都讲，尤其是去到本书最后尾咧，佢揾咗即系唔同年份出生嘅前辈啦吓，有阿 宝玲姐啊， 宝华、三姑， 系啊，跟住啊又有阿刘伟恒啊，又有洪松。咁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呢都有帮佢即係即係讲个故事出嚟啊，咁去记录返一啲嘢嘅。咁我相信你寫呢本书嘅时候应该係即係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喎，应该。 点样讲呢，因为我觉得呢开头我系俾爸爸妈妈一份礼物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过呢一样嘢，就系你有啲咩可以俾返你阿爸阿妈呢，即系除咗一个收入或者可能佢老年嘅时候一个比较好啲嘅生活， 或者一个孙啦， 那个孙条命啊属于佢自己嘅，我又不能够当即系我送你条命俾佢，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啲人生态度嚟嘅，所以我喺度谂我有啲咩可以好清晰咁样表达到我对爸爸妈妈嗰种谢意咧。咁我喺35岁嘅时间，就正正就系我妈生我嘅时间啦，佢系同我同一日出世嘅，旧历同一日生日嘅，咁所以嗰阵尤其有呢个感觉、就是，就系啊，我啱啱到咗我妈当年生我嗰个时间，佢已经有咗我家姐有我哥啦，系啦，咁佢同我即系相差都7年9年，即系其实都争得几远，因为我个古仔嘅开头就系讲紧我系一个意外出世嘅人啊嘛。咁我媽諗住去落我，咁但係又落我唔成，咁結果我就喺香港，我係80年代出世，我都可以打到一個乙型肝炎嘅防疫針，咁到我27歲嘅時候呢，我媽肝炎，然後變成肝硬化，再變成癌症，咁所以成家人呢其實都有乙型肝炎，得我冇，然後我就可以同佢做咗一個換肝嘅手術，咁其實我諗我人生即係真正開始，真係揭開一板咁樣咧，再唔係嗰個即係相對自私啦，成日都係諗住自己嘢啦嘅一個咁樣嘅人，到一揭咗呢一板之後咧，就有好多嘢就發生啦。 係 咁，如果講風水嗰啲咧，即係當然我算順序都係講風水呢三年一劫嗰啲咧，我差唔多係咁樣嘅，其實 係嘛？ 因為我廿七，我媽就咁啦。咁然後我30，我哥就跳樓自殺走咗。 係 咁啊，都好難去，即係而家諗翻，我都唔係好想象到自己點樣去過曬嗰段時間，而變成而家呢個所謂都叫做喜樂嘅人啦。係咪？咁尤其是經歷咗咁多事呢，我發現最強嘅唔係我嘛，最強係我爸媽嘛。即係我爸媽經歷咗咁多嘢，同埋我哋成個屋企冇因為呢啲事而即係其實有兩個極端嘅，有啲事發生咗，一係就越嚟越好啊，大家關係；一係就越嚟越差，係嘛？即係可能好多互相埋怨，好多傷害啊呢啲。但係我屋企係向好嗰方面嘅，呢個係我好感恩嘅事。咁所以我會即係想幫屋企好似做一個好小嘅記錄。而最重要就係講俾我爸媽聽，以前我咁樣諗你哋，咁樣睇你哋。但係而家我去到你哋生我嗰個歲數嘅時候咧，我有好多嘢唔同咗， 系 我接受多咗咯。 系，我觉得即系好特别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因为嗱呢一本书当然就系讲咗好多，即系罗少佢自己成长嘅时候好多回忆啦， 一啲片段啦。 但系我觉得即系更加珍贵嘅地方就系、是好似我一路睇佢嗰本书咧，其实我都会不停喺度回想翻究竟。细个嘅乌卡伦系点样样嘅咧？我真系谂好多，但系我系答唔到自己，因为好似佢正如呢本书讲咧，佢话好多时候你嘅成长系点样样得知嘅咧，唔系靠你自己记得嘅， 系啲亲戚朋友喺度话：哎呀，当年啊，阿伦仔你 系 咁样嘅，咁 佢哋就不停咁样样就系话翻俾你知啊。咁当然而家就幸福好多，因为而家咧大家即系 有相， 我个仔系啦，哇，成部电话都系佢嘅 video 啊相啊，佢想唔知道都难，我话俾你知，佢系避唔到。 铲咗佢啊！大个咗见到 Facebook 呢啲咁多，我细个啲露点照真系想铲咗佢。 咦？ 系啊，可能佢好想咩？ 重口味嘅呢个朋友，突然 间小朋友啫， 睇埋好多呢啲啊。但系我即系 我记得佢讲佢个人有个人追求啊， 系啊，佢嘅追求与别不同嘅。 诶， 咁啊，但系我就系话咧，我自己因为我小时候嘅成长咧，我系好少即系听翻我嘅爸爸妈妈讲嘅。咁但系我就会好羡慕啦，因为咧，我相信罗少咧。佢一路要去即系回想翻，究竟小时候嘅成长系点？嗱，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佢嘅父母或者佢屋企人咧，喺佢成长嘅过程入边都有会同佢讲嘅，即系例如话佢做啲乜嘢事嘅时候，当年你咪咁样咁样咁样咯，阿爸阿妈点样点样对你，你记唔记得啊？可能都或多或少有提，但系我觉得更加珍贵嘅就系，当你如果要写一本书，入边系想讲翻，咦，妈咪啊！ 我而家去到你当年生我嘅岁数啦，咁我问翻好多即系我哋有嘅一啲回忆咧，嗰阵时候系点样样，即系可能会多咗一啲机会咧，系两代之间嘅沟通，系咪咧？ 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就系我问翻我妈细个， 嗯， 咁佢当时就喺乡下啦，即系福建， 系， 咁佢咧都系即系通山玩，好似即系男仔头咁样， 吓， 咁我有一个好经典嘅，即系书里边有讲嘅，佢就咧玩完一大轮咧，佢会突然间走翻去阿妈嗰度，然后就话我今日冇揽过你，揽我咁样，跟住就走咗去噶啦。咁我又谂翻转头，我细个咧，我真系通街走。但系我又 系 好黐我妈嘅， 咁 我 觉得 诶唔系嗰样嘢，即系大家嗰个感受就系、是、好似我妈天生嘅一啲嘢咧， 一个连结 系啦，一早已经喺我嗰度，然后大家虽然可能大家都系九岁，不过佢喺乡下，佢就喺度玩紧，即系屋企好大啊嘛，即系我仲可以摘龙眼啊，仲喺度读紧俄文啊，即系啲共产主义嘢啊，咁佢系嗰个生活，但系我喺香港就系做街童啊，咁样即系坏事做尽啊，咁样，咁但系大家翻屋企嗰个感觉好似咯，即系都会揾妈妈，呢个系佢话俾我知。如果你唔问翻你爸爸妈妈细个嘅经验啊，或者嗰啲经历咧，其实你永远都唔知原来你嗰只啊，你嗰只款啊，即系我系好中意做。以前圣斗士星矢啊，每个人就啱啊呢啲。我 系 一定系星矢噶嘛， 系 一定要做红色， 我一定会号召嗰班人噶嘛。最卵型嗰个就一定系阿信噶啦。咁同学就好惨，五个男仔咁，有一个就被逼做阿信啦。 我唔想做仙女座啊。 系啦，即系喺一个小息嘅时间，大家就会有呢个角色扮演，有 cosplay 出现噶啦嘛。咁但系喺我妈嘅年代，佢都系一个阿头咯，佢会带另一班人去，唔知点样搞完一大轮，跟住个老师问翻佢：你做乜迟到？跟住话去买笔咯。你买笔你自己一个买笔啫嘛，做乜全村人都买笔，全村人都迟到？即系我觉得哇，呢啲嘢问翻出嚟，我觉得哇，我同我阿妈系一个倒模嚟噶，好正、啊。 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我自己都有啲体会啊。尤其是我而家都有个小朋友啊，都准备上 K3 啦吓。转头翻嚟都可以讲下，即系呢一种嘅遗传咧，系几微妙噶。即系讲开咧，即系遗传咧嗰啲嘅 DNA 之恐怖啊！有时候都真系几令人赞叹， 因为唔到你唔认， 因唔到你唔认啊！即系好似系我个仔咧，而家我都见到佢咧遗传咗我老婆一个嘅，我都唔知系习惯啦，定系佢嗰个嘅喜好，定系乜？即系咧，我老婆咧好中意咧，佢望嘢嘅时候系斜视望，即系嗱，正常嘅。假设我望到 Winnie， 系啦， 斜啤， 即系我系望啊 Winnie 或者望啊 Loss， 我系即系面对面咁望住你噶嘛。我老婆唔系。点解发现呢？话说有一次睇电视嘅时候呢，咁呢我就发现佢个样呢係对住我，我就怎么係咁望住我嘅呢？佢唔係睇电视嘅咩？但当我拧转去望住嘅时候呢，我发现佢隻眼呢，个眼珠係去眼角嘅位置去睇緊嗰部电视，但佢面呢係对住我㗎喎。咁如是者呢，佢睇电视呢就係咁样睇嘅。 永远都45度。 係啦， 45度。 所以我就永远都係坐佢唔望嗰边。 其实佢係个肉身係向住你，但其实佢灵魂已经飞咗喺电视机嗰度。 冇错。咁我后面呢，我发现呢，我莫名其妙，我个仔咧自从开始会睇电视以嚟咧，佢都有呢个习惯，甚至乎咧有时候咧佢讲嘢，佢而家系面对面同你讲嘢嘅时候咧，都要斜斜地用眼角望住。点啊？食乜嘢啊？一阵间，我真系只眼角咁样睄住噶，咁我就会好好奇啊！即系究竟呢一样嘢，你系学翻嚟啊，定真系遗传嘅咧？咁当然，即系我谂好难话系即系因为一个原因，佢就会有呢个咁嘅习惯。但系你就会发现咧，屋企人个相处咧，嗰种嘅互相影响啊，咁就真系所谓嘅血浓于水就系呢一样嘢咯。咁但系即系阿罗少啦，你呢一本书咧就当我到了爸妈生我的年纪。写嘅筹备用咗几多少时间写出嚟呢？ 有趣嘅，其实系前后两个月啦，我俗称为第一个月同第13个月啦。 嗯， 即系35岁前，我去一个日本嘅旅行嘅时候，我写咗一大部分。 嗯， 跟住 今年嘅三月，我寫埋後半部分。 但點解要隔咁耐咧？ 係咯， 因為咩原因咧？我咪應該答你香港人生活工作忙碌啊！ 我哋話嗰陣到第二個月要寫嘅時候，先諗起要出書嘅呢個。 太令我失望啊！呢個答案，我以為有啲咩緣由， 驚天動地啊！ 唔關事，即係因為有時咧，我自己覺得啦，第一本書咧，第一本書寫我哥哥嘅事咧，係有一種想嘔嘅感覺，即係話嗰啲嘢真係鄭秀文隻歌啃喺個心裏邊， 嗰陣時 唔係嘔曬出嚟。 你嗰本書你係即係哥哥嗰件事發生咗幾耐之後就要寫？ 我係2013年10月寫完本書嘅，一個月。 係， 我9月離開電台嘅。 係， 咁嗰陣係一個月就 哇咁 寫曬出嚟， 不吐不快嗰種感覺。 咁但係第二本我唔知道，我有時覺得即係人生嗰個創作動機咧，唔会翻到去嗰个位咯，因为嗰件事系喺你心里边你必须要讲嘅。但你呢一个咧，其实系我因着我爸爸妈妈而出嫁到我，好想去做呢件事。所以两件事系有啲唔同咯。咁点解包头包尾？其实我谂真系冇特别原因嘅。最好就是因為有個時限性咯。如果唔係烏家人提我咩2930同學會，我都唔記得咗我咁中意用呢啲歲數嘢，唉，真係人真係冇進步嘅真係。 唔係，即係話呢個好真我咯嚟。 喂，真係因為 我成日 style 啊。 係啦，我成日都係諗緊呢件事嘅。 係。 而家點解會喺呢個時間要做？因為我去到36啦嘛。 係。 如果我再唔做咧，我知道。嗰、那個時光已經過啦， 係，同埋爸爸媽媽嘅年紀都唔細啦， 係啦，即係嗰個時光係最獨特嗰一年，你所思所想，你呢一刻要記錄咯，即係好似去旅行咁，你張相唔係而家影就冇咗噶啦，咁等於同一個道理，咁但係我做完我自己個人故事咧，我會覺得我係想俾其他人去感受我呢個家庭嘅。因为咩原因而强壮，咁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面向翻其他人先，咁所以咧就会谂到啊，都要去揾唔同年代嘅人去讲一讲。其实我可以话唔讲政治，唔讲一啲大时代改变，但系佢哋嘅故仔就讲咗俾你听咯。 就好似一条线咁样，佢哋唔同年代嘅父母都咁啱就经历住嗰个年代嘅大事一样。 系啊，即系好似有啲当波玲姐咁，波玲姐系。嚟商台做嘢，几千人揾緊一份工，咁样争崩头嚟。但係佢当时一入嚟做训练班，爸爸系揸的士意外走咗。哇，即係呢个咁嘅古仔，再加上佢有机会去外国读书，佢冇读，系因为啲细佬妹，系 exactly 以前嗰啲真系唔坐饭年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嗰个年代。咁一路可以落落去，可能何良即系何国梁讲佢妈妈走，正正就系禽流感咯。咁我觉得呢啲事咧，唔系我自己事先设计嘅，原来发现我透过我自己嘅访问，然后我透过我支笔去写咧。我对香港都好有感情㗎嘛。 係。 因为我认真望呢啲事，嗰啲事唔係一啲中性嘅事。啲人一世都记得。如果我夸张啲讲何良见到鸡，佢会諗起禽流感，佢諗起佢媽媽。 係。 呢个就係香港人喺呢一度生活佢独特嘅扣连囉。咁我好想即係将呢一样嘢当然啦，如果你鍾意郑金玲讲讲韩国嘢嘅咁样，呢、這个小朋友睇可能係20多岁，如果佢睇到我本书，佢会睇到一个可能70岁嘅人嘅故仔嘛。我就係想将大家咁样黐返埋一齐。因为个个人都系睇自己嗰啲嘢啫而家。 係。 因为你 search 你都系睇翻你自己中意睇嘅嘢， 为自己朋友分享嘅嗰啲嘢出嚟， 咁所以咪沟通唔到咯。 系，所以其实佢呢本书咧讲嘅屋企咧，唔单单系讲紧一个即系自己成长嘅家庭，甚至乎系讲紧香港啊。嗱咁啊，关于呢一本书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啊吓。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继续同罗少爷讲下佢本书啦，咁佢主要就系讲佢同父母嘅一啲成长啊，啲生活嘅经历啦。咁但系有一个我自己体会到嘅一个同爸爸妈妈嘅经历，而系比较好难去处理，就系带爸爸妈妈去旅行。真系一个对于我嚟讲真系难过翻工啊，因为你每次呢一个 行程入面，你除咗要食住，你要安排得非常之周到之余，你仲要考虑埋就係爸爸妈妈可能有唔同嘅嗜好啊，唔同嘅体力状况啊，想睇唔同嘅嘢，买唔同嘅嘢，咁结果最尾我系选择咗嘅跟旅行团嘅，唔使 我呢个唔需要收钱啊，我都系行旅行团，有乜问题啫？ 我都有问题喎，旅行团先至系精明噶。 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即系点样去同佢哋去长时间，甚至系呢连续几日去相处得好地地，其实都系一个学问。因为始终我哋而家年纪大咗啦，甚至系有自己嘅谂法嘅时候，带佢哋去旅行生活嘅时候咧，好少会咁连续。即系24小时，最连续几日都要一齐相处，咁迁就住对方，呢、這、一个真系请教阿罗少，你会唔会有啲咩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咧？ 唔好咁讲，我唔系咩专家，只不过我觉得咧，你点解要去呢个旅行？你要了解咯。 嗯， 你唔系冇去过日本啊嘛，你唔系冇去过东南亚啊嘛，你呢一次咧，其实你真系为着你阿爸阿妈去玩得开开心心，呢个系你第一个目标嚟噶嘛。 系， 所以其他嘢已经唔紧要啦。 你将自己完全放低， 完全 咁样啦， 放弃你自己想。睇玩具，想买衫，想买药妆嘅欲望。 我其实冇乜呢啲欲望，因为可以话我爸阿妈系好好嘅， 系， 嗯， 佢哋系冇要求嘅， 系， 佢哋系完全 冇要求咧，最尾，哎， 佢哋系真系冇要求嘅， 哇，好好啊， 即系你点去边，佢照跟嘅，佢死跟嘅。嗯， 因为佢未去过， 系啦，未去过啦， 各 样嘢都唔适应啦。咁我好印象深刻咧，就系一次去浸温泉啊，即系我哋住温泉酒店啦。点解要旅行团啫？晚晚都浸温泉啊嘛，系咪？即系slogan嚟嘅。咁但系咧，当时我同我老豆两个去浸温泉。 嗯， 当然个背景系好 sad 啦。其实我哋从来都好少。即系我哥有事，我哋屋企好少出去旅行啊嘛，更加唔会有我哥、我老豆一起去浸温泉呢个画面，一世都冇发生过。所以大家有发生过，其实大家系好值得感恩。咁去到嘅时候，我老豆咧只眼唔系咁好啊，咁我哋俗称盲扯扯啊，咁盲扯扯，咁你其实真系好似扶住佢咁啊，你谂下两条赤条条嘅就互相扶住啊，咁然后有少少进击巨人咁，我成日都觉得进击巨人咧点样谂出嚟嗰啲人， 咪就系浸温泉啊， 就系浸温泉嗰度， 系啊， 行出嚟嗰下咪就系咯， 你见到嗱，知唔知点解啲进击的巨人系会冒烟啊个身体，因为系充满精气嘅空间 走出嚟， 系真噶，我真系觉得系咁， 呢个谜团终于解开咗啦，我哋。 冇错啊！如果作者话唔系，我都唔信，真系一模一样啊个画面，都系嗰啲面瘦横肥。OK， 咁跟住咧，我哋就大，然后我睇咗一个好劲嘅画面， 系 而家谂翻都觉得好劲，因为当时咁你从来都冇见过。即系细个有见过同爸爸一齐去洗手间咧，梗 系 有见过， 系 俗称洋具啊，系咪？咁当时我见到，咦？咁虽然朦朦胧胧，我都有五百度近视，即系大家都盲扯扯，但我睇到一样嘢，我老豆连毛都白啦。 系， 嗯。 咁我嗰下我真系觉得老豆真系老啦。 嗯。 而呢一个毛都白咧，个感受之深咧，系因为第一画面震撼啦。 嗯。 第二就系、是。嗰、那个唔系纯粹老啊， 嗯， 系行咗人生，好似行咗好多冤枉路啊， 嗯， 嗰种感觉啊， 嗯， 即系当然我老豆未必咁样谂啦，佢日日都见住啲白毛噶啦，冇特别啦，但系我睇嘅时候，我都会即刻跳去，哇！我人生有白毛嘅时间系点嘅咧？ 嗯， 有呢啲咁嘅谂法，但系我谂翻好似35岁至70岁，我可能。只是过一年啦，但佢经历嗰啲，哇，好攞命啊！真系可能好痛心疾首，折磨，好唔适应，好难接受。屋企会变成咁样，然后又要应付各样嘅嘢。 嗯， 咁嗰下我嘅心就好大感受咯。 嗯， 但系如果冇一个旅游嘅一个场景，我哋唔会无啦喺屋企去 厕所，大家 系咯，即系好惊啊嘛。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屋企系玩浸浴嘅咧，系非常好嘅。即系日本人呢招系好劲嘅，乜都唔使讲，根本有时男人同男人系讲唔到嘢嘅， 系帮你擦个杯。 系啦，但系可以真系同个细路仔即系做到呢个咁亲密嘅动作，佢大个去。真系嗰个亲密感唔同咯，咁、 啊、 另一边厢咧，阿妈又好好笑，我阿妈咧就系、是、死都唔想入去，佢觉得好好唔好意思，系啊系啊，即系除晒衫咁样，咁得佢自己一个，咁佢又唔制咁样，咁后屘我记得系第二次，我家姐都有出现， 嘅時候咧，咁佢哋先至去乖乖地處理咗呢件事，就我媽就去啦。咁 終於可以完咗呢個夢啦。 係啦，即係我覺得哇，原來一個咁特別嘅環境，可能好多人都會好辛苦啦，係嘛？即係帶阿爸媽，哇，就呢樣嘢就嗰樣嘢，好複雜成件事，即係搞完咧，其實個人散咗咁樣。我其實唔係好大呢個感覺。 嗯， 我反而覺得就係要同佢哋去俾人哋偷走咗。五年、十年、廿年，系咪？即系有个咁嘅感觉。反而我而家俾一啲体验佢。如果佢跳到蹦珠江，我同佢跳添啦，即系跳唔到啦，弊错佢。但你唔好话，有人真系咁样做。堂妹嗰个故事，我其中一个访问嘅人系堂妹。堂妹，我系就喺三月嘅时间，三四月嘅时间，我喺澳洲撞到佢。 哦， 咁好劲啦，所以我先至谂起要揾佢。咁然后咧，佢同我讲，原来当时佢去咗同妈妈去跳 skydive。 系， 哇！我觉得，哇！你阿妈咩人嚟啊？因为堂妹都系八十后啫嘛， 虽 然佢阿妈相对后生少少，但我觉得哇， 都劲啊！ 真系好犀利啊！所以唔好限制你屋企嗰两老或者几多老都好。去试一啲嘢咯， 系，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啊，因为你讲起呢一啲嘅经历咧，就令我谂起我哋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惯咗喺自己一个叫做 comfort zone 入边生活咧，咁好多时候我哋会即系有一当要将自己嘅感情可以如果有机会流露出嚟嘅，我哋选择都系避开，即系可能我哋嘅生活啊，我哋嘅个性啊，我哋嘅民族啊，都系比较内敛一啲啊，你唔会去表达啊，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喺美国咧，都正正系啊读书嘅时候。就係咧，好中意啲外國人，就最中意噶啦，就係搞嗰啲即係 camping， 咁咧就係唔知三日兩夜又好啊，兩日一夜又好啊，咁咧佢係一定要嗱親子 camping， 佢一定要個阿爸或者帶住個仔啊，或者個阿媽帶住個女啊咁樣樣，就係咧要當你哋平時喺 camping 入邊咁有啲集體嘅活動啦，但係除此以外，佢焗死你，一定要中間唔知晏晝又好或者夜晚又好咧，有一啲嘢係要你哋兩個人自己去做去處理嘅。咁而你哋变咗就开始有一啲嘢要去倾啦。咁而倾下倾下边咧，你发现你跳出去，当你真系要面对面，你冇得再避嘅时候，要你讲一啲心底话俾你一个吓由细对到大嘅屋企人知。你发现咧，原来讲咗出嚟之后咧，有好多嘢。對方真係未必係完全係未必有諗過嘅， 係 未必有感受 嘅。畫面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深印象，咁但係可能爸爸覺得嚟講嚇，我真係覺得一秒過咗去，我以為你唔在意唔 care， 咁但係原來你一直記住呢一件事。 因為我想話其實有啲咧就係我曾經我即係聽翻，因為我有去嗰啲 cam 咧，你聽翻有啲都幾 touching 嘅，就係咧個爸爸喺嗰一次嘅 camping 入邊同個仔講話，原來自己係好欣賞自己嘅仔嘅。同埋覺得佢有好多地方咧，即係做得係比爸爸後生嘅時候更好，即係好似阿羅少呢本書咁啊，即係我好似你咁大嘅時候，我冇你咁叻啊，佢就咁樣講。咁但係問題係咩咧？個仔係聽到之後係喊，因為佢覺得咧，原來佢一路心目中覺得爸爸嘅要求好高，佢覺得自己一路都係達唔到爸爸嘅要求，甚至乎咧覺得爸爸係唔欣賞、唔中意自己添嘅。咁嗰一次咧，就係一個嘅相處咧，令到佢哋兩個之間咧，即係唔單止係了解，甚至乎係原來一路以嚟我睇錯你嘅，即係會有扭轉嗰種嘅諗法 咯。誤會咗咯， 係啊，即係誤會咗。即係所以我覺得嗱，即係有時候呢一啲機會咧，雖然就話哇就話，你有幾可真係會遇上啊？的確你未必會遇上，但係你可以自己去造就出嚟咯。即係爭在睇你會唔會去做。即係好似羅少頭先講話，我去日本旅行，喂咁你都要首先去報個團，你都要即係有啲時間出嚟。同你屋企人去先得㗎。你如果你永远都係话唔緊要啦，我而家努力搏晒搵钱，第时俾佢享清福咁样。你一路都係抱住呢个心态喎，咁就大件事㗎啦，真係。 胡嘉伦欣奇乐活玩家。 其实即系对于仔女或者父母嚟讲，比较难嘅相处位就系唔系个个父母咧都识得做父母。我咁相信 Lossie 真系比较幸福嘅一群，因为爸爸妈妈真系会花好多心力去希望你成长去健康，亦都会愿意俾好多爱你。咁但系我都记得你本书入面有一句说话就系孝顺两个字。 孝不艰难，信不容易。咁点样其实去信，系咪真系要完全要如孝，或者系老豆阿妈讲乜嘢你就照做，无论佢讲嘅嘢系错，咁你系咪都要去照做咧？咁样。 所以人生价值观要企得好实正咯。我会咁样谂，即系等于今时今日我老豆老母梗系同我讲结婚啊， 生仔啊。 咁嗰啲啦， 快啲啊，好渴啊！ 以前咧，我谂我五年前咧，我都会好猛，得啦，唔好讲啦，收声啦，好烦啊！咁嗱，即系你见到我讲得咁顺，你都知道我成日都讲啦，系咪？咁但系到呢一刻，如果我状态好嗰阵咧，我其实系可以同佢玩啊， 即系转个角度去应佢。 咁我可能同佢讲话。都得嘅，咁你翻教会先啦。即系大家喺度，即系其实系个心态、个心情啫嘛。呢啲嘢你有机会系可以控制到嘅。其实人嗰个愤怒，好多时候系你俾藉口自己，所以我咁嬲啫嘛。咁对住呢啲嘢，我会觉得我一定要好清晰咁话俾佢知，我经历咗呢啲事，我已经有一个好既定嘅价值观。我要话俾佢知，我觉得做人系点样做嘅。你觉得做人点样做呢？你而家呢一刻好难影响到我，但我同时间都要理解佢，因为佢做咗成70岁人，佢啲嘢会唔会好大改变啦？梗系唔会啦，大佬。咁我觉得后生嘅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话个长辈唔明白你，但系你有一个义务，有必要你要明白佢，因为佢系要改系难过你。系咪？即系我直情 double 年纪，35年都香港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啦，都唔好讲我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唔系揿低你自己，亦基本上沟通唔到咯。即系金仔都会走出嚟，大家握手啦，系咪啊？即系唔知系咪做 show 都，佢都有知道个姿态要咁样做啊嘛。咁我哋个姿态就唔可以硬咯。 系， 尤其是我哋平时对住最亲嘅人咧，都会好习惯将我哋所有嘅怒气啊、负能量啊，直接发泄出嚟。 爆啊嘛， 系啦，即系你翻工，反而你会对住你老细忍气吞声，但系对住阿爸阿妈咧，反而嗰种系收唔到掣啊嗰种。 所以我会觉得要真系去分享你个做人个价值观咯。咁当你其实点解你会猛啫？就系有时你阿爸阿妈讲啲嘢讲中咗嘛，真系不听老人言，真系中咗奶咗嘛。咁你咪猛咯，因为佢又讲啊，你又唔想信啊嘛。其实有时系呢啲嘢嚟嘅。 系， 但系调翻转，而家唔系呢个意思，系我阿爸阿妈已经去到需要差唔多要俾人哋照顾嘅年纪，所以我更加要话俾佢知，我觉得做人为乜啊嘛。佢唔认同唔紧要，佢要理解咯。而我亦都要话俾佢知，我都系好尊重。我知你好想我结婚生仔，我知道我嗰啲嘢等于你嘅成就，我明白，但系我做人唔系咁样咯。咁大家都企咗喺自己个位嗰度，冇问题噶。呢啲先叫和而不同啊嘛。如果我即系好似头先咁讲，我顺从晒佢咁样做嘅话，其实件事系一个灾难嚟噶嘛。 你又好快咁结咗婚，但系又唔系好想生仔，结果又要焗住生咗个小朋友出嚟。 唔好讲啦，可能我个真爱唔想生细路咧，咁我妈好想生细路，咁我搵个第二件猪乸咯。咁就係啊嘛，佢個 purpose 係生仔，仲唔係豬乸？ 係，不過講真嗰句，其實我睇阿多少嗰本書咧，我覺得阿 Auntie 係好可愛嘅，即係因為咧 有得密保噶嘛。 同埋係啊，因為係啦，佢真係嗱，大家都知道有時候咧，屋企人相處咧，總係會即係可能寫啲 notes 啊、啲字條啊，俾即係屋企人睇啦。咁有時候咧，我自己接觸過一啲咧，就係可能佢翻工啦，出門口啦，咁啊寫咗張字條仔咧，就釘喺個雪櫃嗰度嘅。咁你見到呢啲好窩心噶嘛？咁而阿羅少嘅媽咪，我相信都係鍾意咁樣㗎，因為喺你個本書入面呢，就枕住又攝咗一啲咁 memo 呢，即係類似係你媽咪留俾你㗎啦。咁有啲係好窩心，有啲係俾說話佢聽。頭先阿 Winnie 講其中一個，我真係覺得可以讀出嚟。咁佢就話：喂，阿斌喺樓下呢遇到你嘅中學同學，咁就係阿洪氏夫婦啦。咁佢哋呢就將一封嘅利是呢就交俾你，咁佢哋希望你下年都要派利是喎。真係好窩心。咁另外有一啲呢，即係又會同佢講啊，例如話喂天氣凍啦，咁呢你原本嗰張薄被呢阿媽冚咗啦，你冚厚啲嗰張啦，咁即係你會睇到嘅就係 首先嗱，媽咪就真係好貼心啦，好多時候都好擔心啊、囉笑啊，咁會特登留一啲嘅字條俾佢啊，驚佢唔知發生咩事，驚佢唔識照顧自己，所以就提點佢啦。咁但係得意嘅地方就係囉笑，佢呢一啲只會 keep 住喎。 係啊，佢仲會擺上網同人開心 share 下。 係咯，即係其實你媽咪係咪年中寫唔少啊？呢啲應該。 视乎我翻屋企嗰个时间咯，因为好得意嘅，其实我都觉得，我知道我妈，例如我翻去，佢可能屙夜尿嗰下，我见到一嘢，跟住朝头早翻工前会见到一嘢，会有两嘢，咁有个 pattern 嘅，夜晚咧讲埋无厘头废嘅，即系讲下啲国际大事啊，讲下啲家姐啊、外甥啊嗰啲咁无厘头嗰啲咁样，咁跟住朝头早咧，我好紧急，个电话坏咗。点样只会做？点样上唔到网？临出门口 先嚟揾你， 即系屎淋尿奶佢先嚟嘅， 即系正经嘢嚟， 都系啦。夜晚有时间 你又唔做， 未坏啊嘛，可能系咪先？ 咁我唔喺度嗰阵咧，即系我翻到去，佢已经瞓咗咧。咁佢会写低，我觉得件事系我妈个用意就系话要练字啦，惊唔记得啲字点写啦。咁但系真实，我当然知道我妈 系 好锡我嘅。咁我唔可以阻止呢一件事噶嘛，你唔可以挡一个人好锡你噶嘛。咁但系我又会好想话俾所有嘅爸爸妈妈听，其实做仔女嘅系好想你哋有你哋自己嘅生活。 系， 因为你写嗰一下系五分钟啫嘛，但系你睇 YouTube 系五个钟啊嘛。咁我觉得个人生即系嗰个生活唔系咁样过噶嘛。如果我做唔到令到佢个生活有改变。令到佢即係過得更加有意思，而唔喺度等時間等我生仔咁，仲鬼嘢啫？數啦咁樣等足十個月又係咪啊？200多日開始倒數到生到咁樣，冇意義噶嘛？即係我呢、這個我成日都會同佢講咯。但係你話一個70歲嘅人係咪一下就會轉到？我知道轉唔到，我會欣賞嗰啲好嘅嘢，唔好嘅嘢我會接受，但係我亦都要講翻俾佢聽我。点样为之觉得好咯？ 系 呢个先至系，即系你做仔女嗰样嘢系唔系顺佢意咯？我都系讲一句，你顺佢意冇意思噶。即系等于爸爸妈妈凑细路啫嘛，我为你好都唔系顺佢意噶，系咪啊？你中意食糖，你食到爆，食到蛀晒牙噶，一定噶啦，细路仔肯定系咁噶啦。但系佢都会唔按你意思俾你去噶。而家我哋正正呢个角色，我哋正正系照顾者嘅角色，更加应该。调翻转头话俾佢知边啲嘢系唔应该嘛？ 系咁啊！呢一本当我到了爸妈生我的年纪啊，咁就系阿罗少啊送俾佢爸爸妈妈份嘅礼物啦。咁但系同时之间 都送俾你噶， 冇错，大家 都送俾你噶，做阿姨啊，做阿豆，即系所有人都啱， 都可以感受到，都可以睇到嘅。咁啊，今日咧唔该晒罗少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一本作品啦吓。咁啊，下次有机会再揾你上嚟倾偈咯吓。 好， 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